真正让他们两个的这种相处模式发生变化的，是因为石毅后来认识的一个女人。这个女的叫刘丽。感情生活对石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调剂，他不是没有过那种无比享受身边有个软玉温香的女友随时在怀的时期。只不过比起一般的男人，他那段岁月来得有些早。高中的时候也干过为了一个女生搞出很大风波的事儿，但是从他开始能够克制自己的行为之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有了事业之后几乎归到了零点。当然了，石毅这样的环境永远是不缺伴儿的，遇到合适的也会似真似假的交往一段时间，不过多数时候结果都不是太完满，不闹得很难看就算是不错了。有些后续问题无数的，只能让他对于这种男女关系越来越没有兴趣。跟刘丽认识是跟一个客户吃饭的时候，对方说今天有个大明星来驻唱。等刘丽推门进来的时候，石毅不否认自己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说是明艳照人也不为过。石毅自认见过的美女不少，但是刘丽这种确实对任何男人都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从身材、相貌再到气质，可以称之为完美，在娱乐圈也是很出名的人物，演过不少知名的大电影，继续发展大概是要进军国际的。石毅当时听旁边人介绍的时候，视线一直锁在刘丽身上，对方似乎也感觉到了，冲他微微地笑了笑。临散席的时候留下了对方的手机号。石毅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会去追求一个女明星。欧阳知道这件事之后一度开玩笑说他是鬼迷心窍，不过说实话没人真当回事，包括石毅自己，他纯粹是被动吸引了，从而引起了他主动了解的兴趣。但是在若真若假的吃了几顿饭之后，他对刘丽确实有了一种微妙的好感。这个女人很聪明，说话也很有技巧，不像她接触过的一些女演员，在把握和人相处的分寸上拿捏得恰到好处。明明对她也很有兴趣，却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放纵着这种暧昧的感觉，让彼此都乐在其中，有点像猫和老鼠的游戏，互相挑逗摩擦着却不挑明。因为见的面多了，有绯闻就是意料之中的事儿。石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避讳，反正刘丽肯定不会承认的，会问到他面前的人也不多。有时候朋友拿这件事情跟他开玩笑，他也由着大家去聊，不承认也不否认，甚至带着刘丽参加过他朋友圈的聚会，当时英明也在场。刘丽出现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一场骚动，寇静目瞪口呆的一个劲儿的扯英明， 靠，这真的是大明星刘丽？ 英明被他扯得袖子都快掉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装？ 明明都是见过面的，何必呢？寇静被他吐槽完了，就是笑了笑，然后随手给石毅丢了一顶高帽子。 石公子就是有办法，请得动刘丽大驾光临啊！ 何止是大驾光临啊，人家一会儿还要给石公子倒酒呢。 这圈人开起玩笑来是没什么分寸的，什么都敢说。石毅倒是也无所谓啊，一群人胡扯他也随便他们去说。刘丽坐在他旁边一直笑得很自然，看见旁边的英明有点意外地扬了扬眉。 嗯，英明也在啊，嗨。 后者很随意地摆了下手，算是打招呼。英明本来跟石毅坐的也比较有距离，没有什么意愿过去搭话。刘丽转身看了石毅一眼， 你跟英明是朋友？ 嗯，比较谈得来。你俩认识？ 都是一个圈子的，道理上来说英明和刘丽的关系比他还近一点，但是刘丽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只是知道名字没接触过，我们没合作过， 说不定哪天就遇到了呢。 石毅不以为意地喝了口酒， 就是别演什么对手戏，我看着别扭。 酒喝完了，侧头 就吻住了旁边的女伴。 KTV 里有人起哄叫好，英明在旁边挑了挑眉，什么都没说。不过刘丽后来告诉石毅，他和英明是不太可能合作的，拍的电影类型不同。一直以来，石毅都只是知道英明是个演员，反正跟人说起来，多少也都听过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刻意去打听过英明在娱乐圈里是什么样的地位，很模糊的知道应该不属于当红那类，但也不算太差。他平时看的太少，了解的也就更少了。不是因为认识刘丽，他甚至不会对这个圈子过多的投入半分注意力。但是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才在别人的谈论和话语中察觉到，英明现在的情况远不如他想象的。倒是也谈不上生活艰难，毕竟两人私下来往的时候，对方的生活他很清楚，不算豪奢那款，但起码活得很自在。只是针对英明演员的身份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甚至提起来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小成本的喜剧片，或者是低投入的动作片。有一次，他随便的在音像店里逛的时候，看到英明演的电影，随便抽了两张。回家打开的时候才注意到，封面和内容都挺低劣的。换句话说，应该就是所谓的三级片，有点像特别小的时候还存在的那种循环放映的午夜场电影院里的内容。不能说都是打码的戏码，但是质感确实不怎么地。那两张 DVD 他没有看完，随手放在了柜子上。说到刘丽和英明的合作，本是石毅的随口一说，他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竟然成了现实。在电视上看见新闻的时候，石毅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给刘丽打了个电话。 你新电影里有英明？ 嗯，对，我也挺意外的，发布会上才看见他。 这小子完全没跟我说啊。 石毅眼前的电视上，镜头刚好特写带过了英明的一个镜头。从电视上看，英明显得比私下里要稍微壮一点，大概是被镜头撑的。他本人比较偏瘦，除了肌肉是实打实的，基本上是套着衣服，看不出来是个多强壮的人。第一次对一部电影有了点了解的欲望，石毅笑着聊了两句。 他在里头演谁啊？ 演谁我暂时还不知道，应该是个配角。怎么，你打电话来就是问他的？ 刘丽的语气后面转得有点软，稍微带了点挑逗的意思。石毅笑了笑。 你还有什么好问的，肯定是女主呗。我看新闻上说投资不小，应该是个不错的电影吧。 是啊，导演挺可靠的。 刘丽也笑了。她旁边有些嘈杂，大概是在宴会上，很低的跟石毅说了一声稍微等一下，然后避开人群，周围的环境就稍微安静了一点。 我一会儿10点钟左右就结束了。 话说得很婉转，但是石毅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 回头我去接你。 这边有记者，你就别过来了，我直接过去吧。 行，我等你。 石毅心情不错地挂了电话，一抬头，这新闻还在播呢。他坐在桌前看了一会儿，出于一种很奇特的心理，他给英明打了通电话，但是那边比刘丽刚才的环境还要吵。似乎英明是在某个酒吧里，音乐声音震得石毅耳朵有点发麻。 我操，你哪儿呢？ 朋友生日，在这边开 party。 石大公子打电话来，是什么吩咐？ 英明的声音带着点沙哑，总是有一股很痞的味道。听他讲话，跟他的人对上号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石毅一直觉得像他这样的演员是绝对没有办法现场收音的，怎么都得找个配音的吧，不然想投入进角色也忒难了。石毅本来想跟英明说知道他跟刘丽要合拍电影了，但是因为声音太吵，搞得他也没了兴致， 最后话都没说完，他就给挂了。随手发了一条短信，简单的两个字，没事儿。英明没回。